合理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我选了几把玩。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四点钟了，今天要分享一首好歌给大家呀，就在昨天的时候 upload 了。到底谁出了新歌呢？在昨天的时候，就是 Trippy。他们终于回归了，等了真的好久好久，他们的专辑终于完成了。这一次他们的专辑呢，就是叫做新嘛，三个金呢连在一起，就是这个新的意思了。那他第一首出的歌曲呢，就是叫做555666888333，大家有没有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数字那么多，到底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用过以前九宫格的那个键盘的话，就是电话我们是按的嘛，就是我们的 screen 没有那么大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打一个拼音呢都是要按很多次那个号码才有那个拼音的。比如说像是1号的话就等于 ABC， 2号的话就是 CABCDEF， 如果你要 B 的话你就是要按两次1号它就变成 B 了呀，就是在这个时代。如果5555你按三次的话它就是 L， 6你按三次的话它就是 O， 8你按三次的话就是 V， 3你按两次的话它就是 E 啦，所以就是 LOVE 的意思。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他们挑战的风格真的完全不一样耶，比较 emo 一点。因为平时在我的印象当中 Trippy 呢就是比较厉害跳舞啊，然后还有歌曲呢就是比较燃炸一点的，比较 boom boom boom boom 那些的，没想到这一次来一首 emo 的歌曲呀，强歌啊！而且这首歌曲里面的我最喜欢这一 part。看得出他们很 emo， 因为平时我们听 emo 歌曲的话都是有 MV 的嘛，可能就是去海边走一走啊，然后配上 emo 的样子啊，然后配上一些回忆的画面啊，都是这样子的嘛。但是他们的情歌 emo 情歌不一样，用舞蹈去呈现的，我真的觉得不错，很棒，他们突破自己了。还没有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赶快去到 YouTube 看吧。现在送上这首歌曲给你，来自 Trippy 的555666888333，手就够炫。Be on trend， 歌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王靖雯的《谦让》。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炫猜猜猜， 歌炫猜猜猜。今天的冷知识是关于什么的呢？就是蜜蜂啦。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啊，我们全体歌炫 MC 呢一起去拍摄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只蜜蜂跑进来，飞进来，而且它不是很小只，它有点大。如果它的 size 我要形容的话，应该类似好像饼干，你平时吃的饼干那么的大只的，很大个很大个，然后又黑黑黄黄这样子，你看到你都会觉得好可怕。这个蜜蜂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跑过来叮你一下啦，咬你一下啦，还是怎样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被蜜蜂叮到的话，真的是很危险的，它们的针呢是有毒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蜜蜂的时候，没有一个 gentleman Kristen 啊 JD等啊，看到也是跑的，他们不是 gentleman 站出来，来来来来，我赶走他，来来来，我抓啊，抓是有点危险，那你赶走他还 OK， 或者是呢，就是站在女神前面保护我们一下下咯，毕竟我们女神嘛，对不对？结果他们没有，两个都没有 gentleman， 大家一起跑，哇哇哇哇，很怕，你们身边的男生真的这样的吗？看到蜜蜂啊、昆虫啊，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好的，都是会是这样的别灯，还是他们是会挺身而出，就说没关系，我保护你们，你们退后。你身边的男生朋友是怎样的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0699988889。好了，故事讲完了。今天的冷知识呢是跟蜜蜂有关的。蜜蜂什么时候会叮人呢？ A 的话就是受到威胁的时候， B 的话 就是靠近这个蜂巢啊， C 的话就是穿着亮色呢或有花纹的衣服， D 的话是以上皆是。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啊，0169988889啊，勾选 Cellcom DG5G 号码啦，记得先到勾选到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呢高速串流，这就是那三八案 number 三度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Memories。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anshow.com 哦。跟大家说呢，就是 PS2 PS3 PS4 PS5 已经 sold out 了，所以马上赶快去购买吧。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你最印象深刻的 memories 是什么呢？是不是你遇见蜜蜂的时候，还是你被蜜蜂叮的时候呢？我都希望你没有这样的 memories 啦，就是遇见蜜蜂追着你来叮啊，我希望不会啦。但是今天可以科普一下，到底蜜蜂什么时候呢是会叮人的？ A 的话是受到威胁的时候， B 的话是靠近这个蜂巢， C 的话穿着亮色或者是有花纹的衣服， D 的话是以上皆是。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我的答案是 A， 因为我觉得哦，蜜蜂是那种属于危险的那种昆虫嘛，所以呢当你这样靠近蜜蜂的时候，蜜蜂就觉得你这样在就是骚扰它那种感觉咯，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A， 受到威胁时蜜蜂是要那种保护自己嘛，所以呢它看到人类好像要去那种骚扰它，所以它就会去想办法对付人咯。 啊，可能那个人类啊就是用东西拍他啊打他，还是靠近他的时候啊他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来了，那个叮叮那个针 come 了，他要来叮你的手指了，要叮你的手脚脸等等等等之类的。诶，我突然想起一个 means， 之前有一个分享到的一只狗呢，就是好像跟蜜蜂打架的，最后这只蜜蜂呢就带一群蜜蜂来叮这个狗，结果这个狗呢的脸啊它肿到真的像面包脸一样的，它本来是尖尖的脸，我忘记是什么狗了，但是它是尖尖的脸的，过后被一群蜜蜂叮了之后，它就整个脸啊肿到面包这样子，很可爱。如果你想要看到这只狗的样子，就是被蜜蜂叮了之后的面包脸，来到我的 IG 我分享给你 YY_YYING， 回来再听看听众还有什么想法吧。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 听过的歌曲就来自陆杰的《看烟火》，一点点落入你眼睛。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啊！你的眼睛呢有没有落入了这个蜜蜂的针呢？哎呦，很可怕！如果蜜蜂叮到你的眼睛，就你的眼睛就中毒，然后可能真的不能用了，太可怕了。但是蜜蜂呢不是什么时候都会叮人的，不是看到人就叮啊，还是怎样的？蜜蜂是什么时候会叮人呢？今天就要教下大家啦。 A 的话是受到威胁的时候， B 的话是靠近蜂巢， C 的话穿着亮色或者是有花纹的衣服呢， D 的话是以上皆是。我们来听看呢7818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我的答案是 A， 受到威胁时，因为呢蜜蜂通常它在感到自身或蜂窝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叮人的，也就是在自我防卫的状态下他们才会去叮人。 哦，跟 Andy 的答案是一样耶。其实不管是蜜蜂啊，还是其他昆虫，还是其他动物都好的，如果他们真的是受到威胁的时候呢，真的是会用他自己身上有的东西呢去反击，然后呢或者是去攻击你的。所以人类真的不要随随便便啊就去碰这些蜜蜂啊还是什么东西的。答案真的是 A 吗？ C 没有可能吗？穿着亮色或有花纹的衣服啊，因为蜜蜂就是很喜欢采花粉嘛，就是采那个 个花粉之后呢，带回它的蜂巢里面吧。 maybe 你穿着很像很像那个花朵，它以为它眼睛看到是花朵，所以呢它就走过来靠近你靠近你靠近你，可是一靠近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怕嘛，可能你会反抗，用手呢不小心打到它，这时候呢它就会来叮你了咯，可能就是你打它，它受到威胁又来叮你咯。诶， A 跟 C 都好像是答案哦，回来就跟你揭晓到底哪里一个是答案吧。守住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en 猜猜猜， Go Shen 猜猜猜，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呢？蜜蜂什么时候会叮人，你猜到了吗？ A 的话是受到威胁的时候， B 的话是靠近这个蜂巢的时候， C 的话就是穿着亮色或者是有花纹的衣服它就会来叮你啦。 D 的话是以上皆是。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选择 A 的，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是自然反应来的嘛，对不对？那答案真的是 A 吗？我只能说你们很聪明，其实答案三个 ABC 都是答案，正确答案是 D， 以上皆是。对啦，那为什么会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来叮你了？就是如果你有突然的动作啊，拍打他或者是干扰到这个蜜蜂的话，都可能使他们感到呢恐惧，然后就会进行反击，然后攻击你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靠近这个蜂巢嘛，如果你越靠近这个蜂巢的时候呢，或者是你也是不小心靠近啊，他们都会觉得受到威胁，以为你要对他们的蜂巢做什么事情，你会惹怒啊，激怒啊所有的蜜蜂来叮你的啦。那 C 的话就是穿着了亮色或有花纹的衣服嘛，因为刚刚我就说到，因为如果你穿亮色的衣服的话，他就会看到你衣服呢很像花朵一样，他就会往你身上飞，然后呢就会去类似采花粉的这样的动作啦。所以 ABC 都是非常危险的。再科普大家一下，还有第四个的就是他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呢也是会来叮你的。什么是刺激性性的气味呢？比如说像是香水啊、汗液啊，啊你臭臭啊，它也是会来的。就是你太香又太臭的话，都会让这个蜜蜂飞过来叮你的。哎呀，所以大家知道了吗？蜜蜂什么时候会叮人？守住 Go Shen Be On Trend。